你收音机里，不必压抑相逢，一定在同样的世界。 这首歌是陶晶莹带来《青春》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跟你听到的这首歌叫做《写一首歌》。有人把高考也形容成用汗水和辛劳谱写的青春之歌，这其实没错。每一个音符，每一段旋律都要自己来写。这首歌好不好听，看你有没有天赋，是不是足够用心。 天亮在你的眼睛，太阳在我心，现在我唱这首歌，哦，只为你，想把所有烦恼都忘掉，做不做得到，你明白我心在燃烧，因为你，因为你。心中的话我全都想听，能不能相信，所有的梦里全都是你，会不会停息，和你一起是否不会再放弃，你的心里有没有秘密，我分不清，不要在意，只想微笑写一首歌，写一首歌，都是你，嗯。月亮在你的眼睛，太阳在我心，现在我唱这首歌，哦，只为所有烦恼都忘掉，做不做得到，你明白我心在燃烧，因为你，因为你，为你，为你，哦， 我们来听到这个版本呢，是来自于萧敬腾，这首歌的原唱是顺子。灵魂音乐的感觉对于华人歌手而言很难拿捏，所以有很多在西方生活过的歌手更加容易做到，比如说顺子。但是萧敬腾这个内向沉默的男生给了我们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答案。接下来我们要跟你一起听范晓萱，这个一直都在找寻自己、追逐自己真我的勇敢的女孩。 不停地下我的心痛得那么清晰，踏不起你冷淡的声音，说明你决定不再继续，仿佛自在谈论别人不是眼睛，你熟悉的语气，陌生的竟不带一丝感情，我居然不想哭泣，好用力吸进脏的玻璃，关上你那件红色风衣，就保持陪我干场面衣，我决定一个人埋藏情绪，反正也是活想去，不要谁来怜悯，心碎微信不留一点余地，不留一点余地，不留一点余地，不留一点余地。I don't know why 你给的伤害我无力责怪，承认你已不在，不承认你已不在，不承认你已不在，不承认你已不在。 据说《东京爱情故事》里，丸治最后说：“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志明丽香，见到他，替我问个好。”

这是一首绝对悲伤的情歌，来自于辛晓琪一首唱红的《领悟》。李宗盛也在很多的场合说，这首歌最适合来演唱的人就是辛晓琪，因为他和这首歌合二为一。可是作为辛晓琪本人，他也说，为什么我一定要唱很悲苦的歌呢？也许大家会误会我的本性是这样，实际上我是一个坚强的人。无论如何，李宗盛是懂得辛晓琪的，所以这首歌让辛晓琪一炮而红，同样也创下了一天就销售20000张的佳绩。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一首同样是悲伤的情歌。据说这首歌发行之后，演唱者本人张信哲有次自己开车在听，听了几遍之后突然就听不下去了，随便找了一个地方停车，然后在车里大哭起来。这首歌就是歌迷津津乐道的《白月光》。 白月光，心里某个地方那么亮，却那么冰凉。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，想隐藏，却欲盖弥彰。白月光照天涯的两端，心上却不在身旁，擦不干你当时的泪光，路太长追不回原谅。你是我不能言说的伤，像遗忘又忍不住像流亡，一路跌跌撞撞，你的捆绑无法释放。白月光照天涯的两端，月圆满越觉得孤单，擦不干回忆里的泪光，路太长怎么不 天来了，企鹅不怕冷。 还有，咱家的汽车也不怕冷，因为有了长城润滑油发动机冷却液。长城发动机冷却液专利技术，让您的爱车安全过冬。长城润滑油。 哟，

界会变成怎样？在最后这一刻，让我紧紧抱你，抱着你，抱着你，我抱着你。如果生命我只是无常，我愿坦然面对人不慌，有你在我身旁，有你给我力量，抱着你，抱着你，我抱着你。你的眼神充满爱和光，让我不畏惧明天黑暗，烦恼忧愁悲伤一切都不重要，抱着你，抱着你，我抱着你，我只要抱着你，抱着你，抱着你。 刚刚这首温暖的作品是张震岳来创作，纵贯线一起来演唱的《抱着你》。纵贯线成军一年便解散，其中的成员有李宗盛、罗大佑、周华健和张震岳，一个50后，两个60后，外加一个70后。2009年，他们四处巡演，像烟花一样短暂的绚烂，迸发出火光。短短一年时间过去，他们带着歌迷的不舍和伤感解散了。罗大佑说，其实纵贯线不仅仅是一个组合，也不仅仅是在做一些演唱会，而是我们爱过的证明与活过的一生。接下来呢，相比纵贯线，这位歌手就显得太小众了。这几年他一直以低调的姿势站在小众的舞台上，尽管舞台暗淡，可是他仍然努力的发光发热。 深深的话要浅浅地说，长长的路要挥霍地走，大大的世界要率真地感受，会痛的伤口要轻轻地揉，被抱紧的时候去勇敢地祝福。 作为台湾2006年最炙手可热的独立流行女歌手，张悬在那一年一出道便获得了港台乃至内地音乐圈的一致追捧。对于很多文艺女青年来讲，98年以后听陈绮贞，2006年又多了一个新的选择，张悬。张悬代表了无拘无束的自由。接下来这一位呢，同样也是没有明星相，好像总是红不起来，可是却拥有着很动人歌喉的张亚飞。 我们曾经真的相爱过，还发誓这一辈子都要一起走，而后来你拥抱着他的时候，整个世界忽然间只剩下了一个人。地天长地久，而我却已经找不到理由。先相爱那么久，我始终不懂你所谓的自由。我在一个人静下来的午后，发现我不要被谁左右。爱你爱得太多，所以让 Thank you.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，丸治最后说，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志明丽香，见到她替我问个好，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。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，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。时光滔滔，上海滩永不再来。电影《甜蜜蜜》里，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，终于因为邓丽君的这首老调情歌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。 甜蜜蜜，你笑得甜蜜。 我们必然会从懵懂少年长大成人，也必然会记得这些极光片语，时时如心。这些经典，过去、现在或者将来，都会真实地活在我们的生命里，永远无可替代。 大牌主打歌，总有一首属于你。 说说精彩，人人大牌，这里仍然是大牌主打歌。各位好，我是林哥，我们进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跟你一起听到的这位歌手，他是华语音乐圈在90年代的一块珍宝。可惜自从1998年《失乐园》这张专辑之后，他就从我们的视线当中消失了。他是陈淑桦，这首歌是同名电影《春去春又回》的主题曲。陈淑桦的声音在里面仍然很完美。 终于明白，这一场离合悲欢是我人生必须走过的旅程。万籁静静，一直等到梦醒。终于明白，这一场离合悲是我人生必须走过的旅程。万籁千顷，一直等待梦醒。想起最初你的真心，才知道要珍惜。爱人如何说拥有却是短暂，谁的春天可以永远的停留？人生际遇各有起落不同，也许平的平凡的 陈淑桦是都市情歌的标准模式，她也是完美成熟的都市女生。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的最后一首歌，它是具有着浓浓的文艺气息的李健，所以这首歌听起来清新扑面，好像歌曲里描述的画面近在眼前。如果你想要诗意的感觉，这首歌完全可以给你。风吹麦浪， 就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，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。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，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。